好，我哋翻嚟第四节咯， 系啊， 咁又系我哋呢个解放军环节啊， 最热闹嘅一节啦。 哇，上集就相当精彩系嘛？ 系个留言版，识睇睇留言啦。 系啊，真系识睇睇留言啦。咁咧就其实可能留言咧仲精彩过我哋个节目嘅有时， 系啊， 系嘛？咁咧就嗱，不过都奉劝大家啦，嗱，其实咧立场就冇乜所谓嘅，即系你话你即系或者你点样 comment 我哋都冇所谓。不过咧尽量咧就即系攞翻一啲嘅客观嘅数据啦， 系 或者有时咧就攞啲观点去大家分享下啦。咁啊就咁谩骂就冇乜意思嘅，咁样好嘛？ 我厘清啦，我除咗笑解放军之外，我都有笑英国同埋笑俄罗斯嘅。 其实我哋都系咁嘅，同埋嬉笑怒骂系我哋嘅本色嚟嘅，系嘛？即系我哋又唔想即系好严肃咁，好似中央电视台咁讲军事无谓啦。好，咁我哋咧就翻翻嚟啦。嗱，咁我哋咧先讲咧呢个嘅，第一单咧就讲呢个嘅中国吓，即系一个博鳌论坛啊。咁呢个咧就基本上咧就喺呢个海南岛啊。咁嗰边咧个博鳌咧，咁咧就搞呢个论坛，搞咗好多年噶啦。咁呢个论坛呢，嗱开头呢就个规模就冇咁大嘅。但慢慢呢由胡锦涛年代开始呢就越搞得越好。咁呢就习近平呢就有心呢就将呢个博鳌论坛呢同新加坡嗰个呢有个论坛呢都系想做到呢系可以一起咁劲嘅并驾齐驱咁样嘅。咁呢就今年呢呢个博鳌论坛呢就呢、這个都系一样啦，喺海南啦三亚嗰边啦。咁呢就开咗。咁呢就嗱应该咁讲。中国咧，凡真开呢个咧，其实咧就佢都每年咧都会有啲嘢去公布咁样嘅。 系 咁，今年咧最最特别嘅地方咧就是海南省建省三十周年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共咧十九大咧之后咧第一个主场嘅外交活动啊。咁所以咧理论上北京咧就有意啦吓，就会请习近平咧出席嘅。而有人咁讲，今年咧大家有记得我哋啱啱上集咪讲辽宁南啊，一拖四十啊嘛，咁就南海军演啊嘛。咁咧，依家咧，我哋未知有啲咩科目嘅，即系究竟你有四十艘军舰，代表想玩咩咧？即系咪想万弹齐发咧？定系其实你要玩啲咩编队咧？咁讲，咁咧我哋暂时未知。不过我哋净系知道咧，就系咧美国咧久唔久未有啲叫做自由航行嘅行动啊嘛。 系。 咁佢咧又派咗一艘咧叫做 Mustang 啊，呢一个嘅驱逐舰啊 ，DDG 八十九。咁咧就3月23号咧，咁咧又唔觉意咧驶过咗我哋南沙群岛，一个叫美济礁啊。 系。 大家留意呢个美济礁啊。他们很多时都经过这个的。咁啊，十二海里之内。咁点解呢？因为美国就觉得呢你啲咁嘅岛礁呢六海里嘅啫。所以十二海里系冇问题嘅。但係呢大陆觉得呢我呢个系岛嚟嘅。如果岛嘅话呢就系十二海里之内你就叫侵犯咗㗎啦。咁所以美国就会用行动话俾你听，我当你系礁唔系岛。係啦。咁所以十二系冇问题，我礁唔系六海里内得㗎啦。咁咧，所以呢单嘢咧，就啲人咁讲啦，习近平咧就会觉得咧，美国总统咧，特朗普咧之前咧讲呢个旅台法啊，台湾旅行法啊，呢单嘢咧就其实系一个咧叫做俾翻面色你睇咯，即系就话我哋就唔系好妥你呢样嘢嘅咁样。好啦，咁咧另外一单新闻咧就讲嗱呢个我哋之前都 J 过噶啦，咁我哋咧咪讲咧大陆嘅一个航空母舰 001。A 系啦，001A 系咪？咁呢个001A 咧就我哋讲过啦，就系、是、我哋初头咧，我哋话可能系四月度嘛，就会试航啦。咁今次咧呢单消息咧系我哋香港报纸， 系 南华早报。其实可唔可以叫香港报纸啊？ 都算系， 我都唔知仲算唔算系 香港 报纸？香港人啊嘛，系嘛？ 系 啦，老细咪啦。咁咧就南华早报报道啊，因为咧如果大家开始睇南华早报，多咗好多军事新闻噶啦，同我细个睇唔同噶啦。咁咧呢个咧，南华早报报道就我哋咧第一手咧就全自制嗱，全自制我真系有啲保留嘅。 全自制嘅次二副支碟座呼号三号舰， 系 级三号舰系啦。 O、okay, K 好，嗱我讲翻啦，零零一 day 啊，咁咧就四月下旬，即系讲紧咧大概4月20几啦吓。咁咧就应该嗱，假设4月23啊，佢哋唔知点解佢哋内部收了啩，就话咧嗰日咧系解放军咧海军成立69周年。系啦，咁咧就会咧就会出动，咁咧就会开始下市。咁我哋上次讲嗰啲鹰架已经拆咗啦，系咪啊？ 系。 咁啊表示咗咧上面啲嘢咧装啲雷达啦，装啲仪表啊，啲全部都装齐噶啦。咁咧就会喺咧理论上咧佢咪会有高潮嘅时候就会出去嘛。 系。 系嘛，即系潮涨嘅时候啦。 潮涨 时候。系啦。但系今次咧海事有冇舰载飞机咧？冇噶吓，净系纯粹试个船嘅基本功能嘅啫，例如个动力系统啦，一啲嘅管制系统啦，损害管制系统啦，雷达啦。通信啦咁讲，啲人话喺渤海湾转个圈就算噶咯， 咁最紧要确保啲夹板唔流水咯，即系唔会好似伊丽莎白女王嗰咁。 系 系啦，即系啲人就话会唔会咧重蹈呢个伊丽莎白女王覆辙咧？我谂唔会啩，咁啊好样衰，系咪？不过其实真冇人谂过女王号会有事，系咪？所以嗱，好难讲啊呢单嘢啊。嗱呢个咧理论上个排水量咧吓，有都有翻咁上下嘅，咁所以咧啲人就谂，会唔会其实即系大陆今次做呢一个咧就？叫做系即系继承咗辽宁号啦， 系 就去下一架嗰002咧，去推进咧，其实中间一个好重要嘅军舰，咁我哋都觉得系嘅，因为咧如果个舰载机理论上会多八架，即系咧辽宁舰咧就载四十架，佢又载四十八啦，记住四十架唔系四十架都系 J15 啊， 系 四十架系大概有20多架系 J15， 系 其他咧就系嗰啲卡式嗰啲直升机。其实我个人觉得咧，系啲直升机咧，随时系会多过战斗机嘅。即系如果以国内个水平嚟讲吓，咁所以都会咁。咁咧，当然啦，001呢个建造速度咧系真系快嘅，即系你预大概咧4年内到咧就做完噶啦。其实好少国家做到嘅。啲人问点解？好简单啫，你只要不停 OT 咪得咯。 系， 同埋你换两批人24小时系咁做咯。咁、哦、你咪啱啱好咪将人哋8年变4年。 系咪先？从嗰阵时。珍珠港襲擊完美國之後，咪美國咪24小時開工咯。 係啊，所以有啲人就話啦，如果大陸而家可以做到咁，係咪嚟緊大國崛起咧？係、 嗯、 咪就係當年嘅第二次大戰嘅美國咧？ 但係問題就係你唔止艦，即係船廠可以24小時開工啊嘛。你其他配套啊，戰機啊啲全部都可以配套人，都有咁多配套先得噶嘛。你有船冇战机冇用噶， 系啦，呢、這个阿力成日都讲啦，系咪整架船出去玩啫，系嘛，游艇出下海啊， 系咯， 咁我哋就即系睇情况啦，因为其实你基本上你歼十五都做唔切， 系啊， 除非你唔做歼十五啦，有新嘢啦， 又话1031，又话1020咁上篮，咁嚟你都未有定案，咁点咧？ 我上集都讲啊，其实留言嗰阵时候，我话其实歼31啊，依家出到去出啲军即系嗰啲军舰啊， 系， 佢连真机都冇攞出嚟噶，冇型嚟噶咋，同埋咧，你有冇试过你见到佢真系真飞噶？佢除咗2006年2014年真飞过之外。冇啦， 系 旧年我即系2016年我去啦， 即系你上集 capture, 都冇 上集 capture 我都影唔到， 都系旧相嚟嘅， 旧噶啦。我嗰次咧去影咧，我谂住影歼31嘅， 系 咁谂住真机啦，又冇影 啊，系冇。 唉，咁你有咩意思咧？仲话上篮真机我都未见到，系咪咁算罢啦？系咪好啦？咁咧另外一单咧就讲到呢个嘅即系大陆嘅海警船啊。咁大家知咧，大陆嘅海警船系有啲分裂嘅。首先咧，佢咧个吨位咧系好劲嘅，即系讲过万吨嘅。你唔系讲笑嘅，真系你乜过万吨咧？其实你系你个052C 同052D 咧都未过万吨，7000多吨啫。 系， 但佢可以海警船系可以过万吨嘅，系冇恐怖啊？好大架噶佢。 咁大架做咩咧？ 撞得咯，因为咧佢上面有机枪噶， 哦， 但系佢最抵死就佢唔会有导弹啦，因为吓死人啦，即系军舰嚟噶嘛，即系佢有机枪都话哦，我防卫啫，咁你系防海盗咁啊，类似，咁咧，但系佢就好夸张，好大架，所以咧佢曾经同越南咧嗰架海警船撞过，搞到人哋沉噶，系啊，人哋即刻话哇冇搞错咁样，咁大家斗撞，咁你唔够做啊，斗咗成万吨喎，你点够做？ 呢个仲有啲古代战船咁话斗撞啊， 哦，呢、這个你成日讲希腊嗰啲系嘛？啊！船个 龙骨嗰度， 龙骨嗰度 系 穿旧嘢， 就嚟装噶嘛， 系嘛？ 你装个就系撞沉你架船。 喂，呢、這个咧，你知唔知以前美国海军咧打嗰时英国咧，佢哋好似话咧玩呢、這个即系、就是、类似水雷嗰啲嘢咧， 系 佢又系类似嗰个船下面咧有支嘢咧插过去， 呢、哦這个系最古， 跟住炸鬼佢。 呢、這个系最原始嘅鱼雷啊嘛， 最系啊，最原始嘅鱼雷啊， 系啊。 系啊，所以好搞笑嘅呢单嘢。 系啊， 系啦，咁讲翻咧，就系依家咧啲海警船，我先系咪讲咗咧？佢哋系唔会装导弹，因为装咗就真系好全面军事化啦。咁啲人就唔会再当你海警船噶啦嘛。咁但系咧，今次咧佢装机关炮，即系啲机关炮。咁大家知嘅啲嗰啲火力嘅劲好多，系嘛？即系我谂佢哋最少都25至30 mm 嘛，系嘛？咁相当劲啊！咁所以咧，就如果呢啲咧嚟紧咧，佢对住菲律宾。或者对住日本，佢真系开枪嘅话咧，呢啲就唔系讲笑。 真系射沉架船嘅呢啲可以。 哇！呢啲真可以射到穿晒。 射穿甲板嘅都可以。 系嘛？真系成架船，真系全部钉都得嘅，成 套。系啊。 所以咧，呢架嘢咧，应该都劲劲地。好啦，另外一个咧，就我哋 J 另外一样嘢啦。咁呢个 J 咧就 S 四百。 你传说中嘅 S 四百啊？ 系啦， 佢都未算传说，仲有一个更传说就是 S500 嘛，系啊 ，S500 就更加传说。你知唔知俄罗斯话咧 S500 咧之前吹到咧话2018年系有货仔卖噶啦，系啊有货卖啊，但系依家都仲卖紧 S400 嘅。其实 S400 都好劲噶啦，系啊，咁咧就依家系现役性能最好嘅房系统嚟嘅， 系咪堪称可以拦截个 F22 啊？ 哦，佢话得噶，佢话得噶，同埋咧 S 4 0 0咧竞在咧就系佢短中长都齐嘛。 哦， 无论你低空、高空、中空啦，同埋远中、远近同埋中都有咯。咁就好劲嘅，即系我呢啲叫咧有层次嘅防卫嘛。哦，我好劲噶呢个。咁咧讲翻咧就大陆咧就同呢个俄罗斯签个约噶啦，2014年好早啊，其实四年前签个约噶啦。嗰时签咗呢个防空飞弹系统合约咧，就话咧2018年就交货。系啦，第一批就会到噶啦，三只船咁样啦。咁啊，后来迟咗少少啦。咁大陆唔制型噶，大陆唔紧要，你咪再嚟咯咁样。咁啊，大陆就大方啲啦，相对。咁咧就俾咗大陆嗰啲 S 四百咧，好远运过嚟噶，系由嗰个列宁格勒啊，即系咧，你讲紧系 哇最北 最北最北嘅地方系咪啊？ 最北嘅差 兜一个大圈咯。 系啊，一西伯利跳落嚟。 系啊，可能经过苏伊士运河啩，咁啊一路咁样落嚟啦。咁啊，话之前经过风暴咯，咁啊大概咧就话夏天就可以俾到。 咦，苏伊士运河即系海经海嚟喎， 经海嚟噶呢个系 搭船嚟噶， 搭船嚟噶，咁所以咧就好得意啦。同埋 cam 埋保险先过嚟嘛，佢哋 哇 系啊，好系搞笑嘅。佢哋买几多套咧？买四至六套啊。系啊，其实都贵噶，30亿美金。不过你又咁讲，如果四至六套咧可以玩到咧低空、中空、高空啦，远中近都抵。其实30亿四至六套，每套几亿美金咪抵喎。咁你谂下，唔觉意俾你打中一架 F22 赚晒啦， 系嘛？ 你冇赚 F22 啦，打中架 F16 都赚啦，系嘛？打中架 F15 都赚啦，所以呢个劲嘅。其实大陆咧有本身已经有 S300 噶啦， 系 咁 S300 咧佢自己改装咗之后咧就俾咗红旗咯。 哦， 系啊，你有冇听佢哋讲红旗九啊？ 哦， 就系、是、其实红旗九咧就系将呢个 S300 咧山寨咗。 国产化 啊！你个字啊，真系用得非常 国产化。 好啦，国产化啦， 好爆发啊！ 系啦，我又中意 Alex 呢句，咁啊国产咗啦，就成为咗我哋中国嘅绝招啦。咁但系而家 S400 会劲过红旗九咯，所以其实你讲依家大陆最劲嗰就红旗九噶，系啊，跟住仲有好多红旗嗰啲系列啦。其实红旗二我几中意噶，红旗二一个几古旧但系几劲嘅嘢， 古旧 系啊，但系劲嘅嘢嚟嘅。系啦，咁当然啦，俄罗斯咧仲开发紧好多啲 N6 嗰啲嘢啦吓，咁咧又系飞好远嘅，咁啊飞行高度好劲噶，185公里，其实好鬼远啊，即系讲紧系几多啊，185,000系嘛？ 即追你九条街， 185,000米，真系追你好远， 即系追你九条街喎， 系嘛？咁所以咧变咗咧，你射嗰啲嘅洲际导弹可能都有机会截到噶，所以都劲劲地噶呢单嘢啊。好啦，跟住最后，哇！呢单嘢咧就应该 Alex 好中意 J 啦，我谂你系嘛？咁呢个咧就讲紧啊，大陆啊歼十啊，近排咧玩嘢喎。近排咧就嗱，你大家知咧歼十咧有三个型噶嘛？即系咧佢一个咧就叫歼十 A 啦，最早啦，而家亦都系部队服役最多噶啦。跟住咧后来就出咗歼十 B 啦，而歼十 B 咧就我咧去佢啲军展度我系提过嘅。咁歼十 B 咧，咁啊当年咧我有同佢哋嗰啲。嗰啲叫咩咧？军官定士兵我讲过两嘴嘅，不过奈何小弟啲普通话真系争少少，就唔够普通。佢可能唔好明白我讲乜，佢就讲少少。佢同我讲咧，歼十 B 咧，佢嗰个电战嗰啲嘢会劲咗。 哦， 但佢再讲咗，佢讲咗少少嘅，我唔明嘅，就冇办法啦。咁下次咧，如果啲网友我哋下次咧就近近地去珠海咧。就睇下，2018年嘅11月度啦，系啦，咁睇下大家会唔会参join个团啦， 好啊， 再玩下啦，咁样系啦，咁啊详情大家再玩下啦。咁啊讲翻咧，就佢哋嗰个发动机，大家知佢哋最渣就发动机噶啦， 系。 咁一个发动机佢谂紧点样提升咧？其中一个形式咧，除咗热段嗰度要再做之外咧，就系、是、个向量喷嘴， 系 嘛？咁呢个 Alex 都讲啦，呢、這个向量喷嘴， 系啊。 咁啲向量喷嘴咧，就两个国家会劲啲啦，就即系美国同俄罗斯啦。系咪？咁啊，讲到咧，日本咧，佢日开头都谂过咧，佢哋深神战机整向量喷嘴嘅，但佢咧系有几个叶片咁样嘅。咁咧，主要咧都系上下左右三个四个方向嘅。咁而家咧，美国咧，你见咧，佢做个向量喷嘴咧就 F22 系上下啫， 上下噶嘛，冇左右噶嘛。但系佢净系上下，其实因为个计劲啊嘛。所以其实咧，佢做啲机动咧都已经好劲噶啦。即系你见佢系不费吹灰之力可以直角咁飞噶嘛。好鬼恐怖其实。咁咧就所以咧，就算你笑佢都冇用。同埋咧，美国个向量喷嘴最劲地方就 系 佢个红外特征唔会显露得咁。 哦，系啊，佢咩遮得干净。 佢包得好含啊嘛。系啊，所以个设计系非常之好嘅。咁咧，另外咧就讲翻啦，咁咧一个防卫新闻啊 ，Defense News 咧就讲翻咧，大陆咧基本上个军事论坛，如果大家上去睇咧， 就大概咧3日咧就会有一个小嘅惊喜啦，一个礼拜就有个大惊喜嘅。 系， 佢成日都会讲咧，我哋依家啲战机咧就超英赶美咁样啦。 超英咗未？讲到未？ 佢哋系咁讲噶，佢哋会话咩 F 22喺佢面前咧流啊！哇，真系哇，你真系如果你睇得多咧，会黐线噶，其实会爆血管嘅。即系其实咧，如果大家身体唔好，唔好睇太多啊！真系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噶。系啊，真系咁咧。就另外咧，我哋讲翻咧嗰个推力嗰个喷管系嘛， 系 即系咧，其实佢哋讲一个叫成飞，大家知唔知成飞啊？成都飞机公司啊嘛，系咪成飞？咁一签十咧，依家去到 C 啦， 系 咁大家知佢用涡十涡线十涡线十咧，就个叫做太行发动机嘛， 系 唔知点解做嚟做去咧，基本上咧依家咧都系未去到签十五噶吓，讲啊讲签十五，而家都仲系发展紧十 B 啦。 哦， 嗱咁咧，大家咧，如果你攞图咧 ，J 咧，大陆佢最中意攞咧美国 F 三十过嚟 J 嘅， 系， 你知个叫 F 一三五发动机，嗱，嗰啲好劲噶嘛，即系佢系讲紧19.5吨噶嘛， 系， 咁依家咧签十 B 咧，啲人就话几多咧15吨， 哇，咁犀利，超咁贴， 嗱讲嘅啫吓，系咪真系十吨？其实我觉得系十。吨度咯， 十吨度， 开埋 after burn 都系十吨度， 或者一半咗啦。 系啊，我估咯，啊个情况，仲有 ，Alex 话斋嘛，其实你就算要向量喷嘴都好啦，其实你嗰个红外你都系唔会少咗噶嘛，即系如果你可以减少个红外，咁人哋咧嗰啲追你嗰啲导弹咧，追你红外嗰阵时啲格斗导弹咪可以容易啲，即系冇咁容易中啊嘛。 系啊， 如果唔系你个 low pad 咧开到咁红咧， 系啊， 即系马骝 pad pad 咁红咧，喂我系人都望到你啦。即我罗雷达 lock 你唔使一秒啦，一阵就射到你啦，所以其实就好危险嘅。咁另外咧，就你发觉咧，美国咧佢嗰个美国佢唔系圆形噶嘛， 系 你嗰个系五角形噶喎。咁所以咧，佢哋计过咧，呢个咧遮个红外线系最好啦。但系当然啦，又系嗰句啦 ，Alex 都讲啊嘛，工艺系咪最难嘅？就材料都又系一个问题嚟嘅。究竟你点样抠出嚟嘛？同埋你就算我俾你抄咗有咩用啊？都做唔到。因为你冇嗰啲帽嘛。咁嗰啲冇你就偷唔到嘛，真系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 ，F 22就已经无敌啦 ，F 35都劲，但系都争少少。咁所以咧呢个涡扇十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咁坚咧？唔知啊。 哇，讲多少少，我最近睇翻呢个米格廿五同米格31咧， 系 佢点啊做到可以三倍音速咁劲咧？佢嗰两副引擎 系 运输机用引擎嘅。 哇，咁样作弊，仲要用一次就报废， 唔系作弊，咁啊冇作弊，即系将个较大引擎塞落部， 所以咧就净系喺直线飞咯， 系啊， 开尽啊嘛， 系啊， 佢又唔操控性差嘅， 系啊， 同埋咧佢玩可能即系玩一次噶咋，啲人话玩一次或者两次冇噶啦， 系， 或者甚至一次唔坏，我都当你坏就掉咗噶啦，系啊，所以个损耗率 系 好大， 咁啊即系等于以前德军嗰架 M2262 啊嘛，得廿粒钟小时， 系啦，总之飞完就冇， 飞完就冇啦， 系啦，就系咁啦。好嘛，好，咁我哋今集嘅军武戏嚟到呢度啊，下集再同大家军武戏言啦。 好， 好啦，拜拜。